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兆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18:02:16，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 呀呀，谁回来了？ 什么情况？ 是度假去了吗？ 今儿我不是主角，今儿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的咖是主角。 是，大家可以切换一个全屏幕哈，请我们导播帮我们切一下。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大屏上。哎，这怎么回事？八个小伙子，今天直播间坐得下吗？ 全都有了啊！ 是啊，不是八个小伙子，是一个摇滚乐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理想后花园，跟大家打招呼。 理想后花园， 感觉很没有精神啊，是因为到下午了吗？来来来，重新再来一次。大家好，我们是 理想后花园。 这个一般这乐队吧，就是玩音乐的这朋友这哥几个呢。就是都在音乐里，可能不如咱们这么能说啊，都在歌里。 嗯，啊，我确实有点，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有采访过一个那个少女团体 啊， 然后他们打招呼 是什么什么四八吗？ 啊，不是一个新的团体哈，大概的名字怎么着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Under Girls， 就是觉得说哇，宇宙第一美少女团体的感觉。然后今天切过来，大家好，我们是理想后花园。 哎，对，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是的，要提醒大家呢，在北京地区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要注意哦，我们的收看方式发生变化喽。 啊，对，大家可以啊，首先还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啊， 九八二魔力工厂，这架修的， 哎，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呢，大家可以啊，这个 打开手机， 登录唱吧，唱吧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哎， 在发现一栏呢，大家点一下，然后在这个有一个直播的页面，大家点进来之后，也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是热门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热门榜的榜首。 大家得关注，得分享。 要关注我们活力九八二，然后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一次直播。如果你是理想后花园的铁杆粉丝呢，今天他们也在现场会带来他们全新专辑的很多的物料，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当然，一开始介绍完收听收看方式，还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理想后花园。来，刚刚是统一的打招呼，现在个人打招呼就可以释放自我了。 对对， 调门高一点没有关系。 开始来。 嗯， 我是吉他手白景 川。哎呀，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嗯，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白雪川。 嗯，哎，雪川，欢迎雪川。 好简洁，嗯，多说两句也不肯。 对，那就来吧，乐队哥几个一起来吧。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张冲。 吉他手张冲。 张冲。 大家好，我是理想后花园乐队的队长，然后二飞也是贝斯手。 二飞贝斯手。 鼓手于晨， 哇，真好简洁啊！我发现你们今天会很难聊。 不是你想让乐队哥几个说点什么？一会儿可能聊歌聊音乐，哎，就打开话匣子了。 这个是，所以其实要一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多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通过北京地区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直播的，所以您如果正在收音机前呢，不妨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从校园走出的北京非常有名的非常年轻的一个摇滚乐队理想后花园哈。今天他们来呢，其实是因为有了新的作品要和大家见面了。来，队长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对，就在7月10号左右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全新专辑，然后大气压，然后在全网已经首播了。 大气压，所以最近北京这么奇怪的天气，就是被你们带的，对吗？ 对对对。 然后大气压、暖气压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每天都跟蒸包子似的。 对，很对不起每个听众。 这种冷幽默真的蛮搞笑，很对不起，真的很真诚，好像搞得真的是我们干的一样。是，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看到啊，这是大气压的一个封面， 哎， 好像跟大气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 这是楼道是吗？ 而且这个还不是中国的楼道， 这是哪儿的楼道？ 我们找了一个德国的楼道，一个设计师，正好他在德国，然后顺手给我们拍了这样一照片。 那为什么要取名叫大气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想问了。 它其实包括， 可以离麦稍微近一点点。 其实包括这个封面这个概念一样，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里边它中间有一个特别光，有一块光亮的地方，对吧？然后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对对对，就是楼道。 然后其实我们要表述的也是这种，可能是在一个阴暗环境下里边的光明的一个角度。然后 是想要表达这样的。 大气压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大气压每天都包围着我们嘛，然后我们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习惯的力量很可怕，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对， 其实也有点想要感觉，就是说也希望我们自己的音乐可以也包围着大家。 对，可以这么说。 是的。那关于更多理想后花园的一些新专辑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稍后的魔音社环节为大家带来。不知道你了不了解理想后花园哈，但其实我跟孔文不是第一次跟理想后花园见面。 对，我们这个很怎么说，很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们有过同台演出的这个经历。 请问你当时抱的是吉他还是贝斯？ 我当时很拿台是一话筒。 我手里抱了一收音机。前一段时间呢，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歌影年华的这个歌唱比赛上呢，我们是和理想后花园以及众多的北京高校的一些乐队们同台演出过。当然我跟孔文是主持了。 对， 所以其实当时是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在想说，哎，如果可以把他们请到节目来怎么办？但后来想了想，一个摇滚乐队，哎，这在节目里唱可怎么了得。 而且当时那天演出的时候现场在北大的这个如论讲堂， 在人大 对，现场的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好，学生 很热闹， 非常的嗨， 是， 对对对， 现场的那个灯就像我们今天表演区的灯光一样闪闪亮，大家都很喜欢。是，其实今天一来呢，给不了解理想后花园的朋友哈，先感受一下他们的现场，我们有准备一小段理想后花园平常在现场演出时候的一个视频版本，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平常的演出现场有多嗨。这是哪一场演出呢？当时在什么地方？ 是6月9号在北京的毛 Live House。 毛 Live House。这么新，6月9号。 对。 现场现在在弹琴的是哪一位？我们来先对一下。 这是比较帅气的川子， 最帅气的我， 对，最帅 是帅气的雪川哈，我们的吉他手。我通常都很好奇，摇滚乐队在开场之前 就是需要 solo 很长时间吗？ 个人喜好。 那你们就是会 solo 很长时间的一个乐队，对吗？ 不是，我们 其实还算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摇滚乐队比较注重是编曲，然后可能 是在这个器乐演奏这块比较注重，然后我们现在的习惯是在演出之前会演一首这个开场曲。 对， 现在演唱的。 对， 那现在演唱的还是雪川的。 是也是新专辑一首歌叫瓦解。 是的，新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瓦解。是呢，感受完了一下我们理想后花园的现场哈，我们再回到我们982的现场。大家接下来呢，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就会了解到更多的理想后花园新专辑的内容了。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一起回来了之后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理想后花园。 嗯， 其实一开始刚刚问了一下这个新专辑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大气压，但通常我们听到你们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会好奇说为什么你们要叫理想后花园。 对，当初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对，这个问题已经被怎么说呢？ 很多人问过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真的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我们当初组乐队有一个 QQ 群，然后群上边的名字叫做理想的后花园， 然后一直在有人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一直回答特别的含混，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QQ 群，最开始我用于这个乐队联络的这样一个 QQ 群。 但 QQ 群的名字也是你们自己取的吗？还是别人？ 对， QQ 群就是随便这么一起。 具体是谁取的现在也忘了。 是我起的。QQ 群，然后就为了大家联系什么时候排练呀、啊、什么时候演出啊这些。 嗯。 然后可能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它一个定义，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个理想中的状态。 嗯。 对，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说未来的一些你要即将到达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大家能找到这个地方。对， 是的，理想后花园的一个定义哈。配合着今天我们的这个大气压新专辑的一个发布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抢先听到很多来自理想后花园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比较了解的，一般像乐队当中有主唱、吉他、贝斯、鼓手、 嗯、 可是理想后花园稍微特殊一点，好像主唱很多，每个人都是主唱， 哥几个都唱是吧？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是我跟两个发小，就我们三个人去创作。 嗯， 基本上就是作者去做去唱自己的歌，然后可能表达的就更加的真实。对，嗯， 是。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理想后花园的一些作品哈，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一首是谁的作品？ 是我的。 我们先给大家欣赏一小会儿，待会儿我们来请，这是张冲的作品28。哦，不好意思，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你是有一个焦虑症的朋友吗？还是这个朋友就是你自己？ 不是不是，是确实是有这样一位朋友吧。 哦， 确实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儿。 嗯， 然后呢，嗯，但是我就不想多说他的这个私人生活，就我们会笼统的聊一下他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焦虑症呢，就是他，因为他跟我是很多年的一同学，大概有认识十几年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各种的生活的这个压力， 嗯。 然后就不小心，然后得了这个病， 嗯 嗯，焦虑症， 对，然后他老在跟我这个倾诉，老找我倾诉， 所以我就有了一些感触啊。但是我不能说我就明白他，就理解他，这个我可能做不到，可能咱们正常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个病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感受的。 嗯， 所以我就试图着去理解他一下，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是在音乐当中理解哈。其实我觉得你好多歌词写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去理解到他确实的那个感受， 对对对， 但其实很多形容，比如说当我感觉一切要结束，眼前变得一片模糊，真实似乎越来越虚无，热情就像冰一样凝固。 对对对， 是他跟你倾诉的这个过程中有表达出他有这样的一些状态吗？ 对，就是他当时跟我的这个形容，就是他每天都在这个纠结，哪怕说早晨起来我要不要走出这个门儿， 啊， 就外边天气那么好， 啊， 他自己是不知道我想出去，我喜欢外边这个天气，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走出去。 嗯， 但是至于他为什么要害怕这个，我始终我是不太理解的。 啊，那后来这首作品出来之后，给他听过吗？ 给他听过 啊，他觉得怎么样？ 然后包括他现在有自己的小孩了，他自己的小孩说也特别喜欢这个。 啊， 小孩这么小就听摇滚乐啊， 奇怪， 是 因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们以前一直做音乐，对 啊， 嗯，是我们通常在节目当中来到音乐爱好者，啊，都会问说，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上音乐的？他说我从小就这样，以前小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闹，我妈只要一给我放音乐，就发现哎，老实了。这个小孩厉害，就你这个有焦虑症的朋友，从小我爸就给我听摇滚乐，不怕躁，长大的时候就喜欢这口的。是，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理想后花园的全新的专辑《大气压》当中的一首新歌，叫做《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 哎，没错。 今天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带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个代表性的作品来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这应该是年轻诗人， 对， 这是雪川的作品， 对， 我们还是先让大家欣赏。 背对这座城市，当飞机越过头顶，它是不是带走了悲伤？背对这座城市，等列车穿向身后，它一定是装满了欢乐。你问我的城市是什么模样？我说出西装还有欲望，你问我城市该是什么模样？我说除了那些，应该还有更多人类的味道。感受着寂寥时候的悲伤。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新歌呢，叫做《年轻诗人》，这是来自理想后花园的吉他手雪川的最新的作品。 雪川写的， 自己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对，这首歌是他，首先我先说这个名字吧，他为什么叫年轻诗人？就是这首歌其实他写的就是特别敏感，敏感有一部分人他那个状态特别敏感，他对这个所有的经历一些事，可能假如你碰到走在街上有可能就是。看到那树， 枯萎的一棵树，你可能就是会 多愁善感一些。 对，多愁善感。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这个人看起来他就是 有些人钝感一些，有些人敏感一些， 他就感觉特别的进自己心里了。这种事儿就他、他会想很敏感。 嗯 啊，描述。 所以我就说他这种人，我就描述的是这种人，他是平常你可能看到他不善于言谈，不爱说话什么的。 是。 然后。但是他就是自己，可能他有，假如现在咱们玩的朋友圈什么的，他可能自己一出去，你会发现他发那些东西，就是可能去哪旅行了什么的。 可能用 一 些不太理解的人就会觉得说，你看他真矫情。 对。 但其实这些东西确实激起他心里的一些反应。 其实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 对、你感觉这个人挺怪的，就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他这个人内心其实还是很敏感、很火热的，就到处旅行，在穿梭城各个城市。所以我这首歌就是写的这么一部分人。 所以 对， 这是你吗？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这首歌有你的影子，或者有乐队哥几个的影子吗？ 对，就是还是有点自己的 啊，有点自己的影子。 对，因为就是可能那个心态，就是因为我就是之前上过几年的班，在那个中国航天那块 啊有工作啊、 就我感觉就是可能很压抑，在那我们那群同事，就有一部分同事看我可能就是不善交流。不像交际，但是我跟我们就是朋友之间还是就是很 挺能聊得来的。我只跟我聊得来的人聊得来。 对，然后你就是他，我就可能就视角就那样，他们看我可能是一个怪人 啊。 但是我一想，就是很多人可能像我也一样。 对，其实我有印象，他当时刚上班的时候是留了一特别长的披肩发。 哇哦！ 后来就是去了就剪了嘛，就是 有一种那个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一种感觉在。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比如说这个、到什么年会呀、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活动， 震他们一下， 薛川那时候就出来了。 对吧？ 那 个时候就不觉得说，哎，平常没想到这挺矫情的小伙子还有这么一手。 但是他这个年会吧，毕竟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说我们演不够啊，所以还是自己玩乐队吧。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主要写的就是这部分人嘛、就是你可能看他是一怪人，但他心里还是很热情的那个人， 热情丰富。 咱们理想后花园的这个歌跟词都是咱们自己去写的，所以其实从词当中可以看出来啊。比如说像雪川刚提到，一开始工作在航天相关的一些部门，每天作为同事来讲，飞机过来过去是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就觉得，当飞机越过头顶，他是不是带走了悲伤？这一句话感觉这就是一个年轻诗人会写出来的一句诗。 对， 那个这诗人其实也说的，其实年轻诗人他也有那个有一个蹩脚诗人这么一个含义，就是我可能想表达，但是我可能 表达 不好。对，我可能年轻诗人就这么又有这个意思。 是，我很喜欢这个表达。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继续推荐作品，这首歌曲。哇，暴雨如注，是这两天刚写的吗？北京的天气？ 没有，那是海的声音。 哦，海的声音啊。 对。 这首歌的名字是 28。 还是让大家先欣赏来自理想后花园新专辑大气压的一首新歌28。 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哈，二飞今年是28岁吗？ 对，28岁， 这么年轻。 对，这么年轻。啊， 当然比孔文要小一点啊，可是比我还是大的哦。 哎，我喜欢他们这首歌。 是。 对。 喜欢哪里呢？ 喜欢就是刚才这个歌里有一个这个声音的元素，是有一个呼吸的声音用到， 对， 就是有一种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吧？是用到这个歌里。嗯，啊，来，那二飞来再说一下这歌吧。 其实就是是这样， 啊， 其实我这首歌是我之前去过一个小的海岛，然后呢，因为我那几年的经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开心，就是包括我其实我自己还做过生意，然后结果生意赔了，然后心情就特别难受， 人生低谷期。 对，然后就可能就这几年的钱全砸进去了，然后突然间我从零开始了，然后后来我躲到一小岛上待了一段时间跟一朋友，然后回来之后我会回想起那个小岛，然后经过那个小岛我写了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年龄的一个对我冲击特别大，我说我发现我28岁了，我还以为我还18岁呢，就那种感觉。 但你知道哈，现在人均寿命都延长了，现在的28就相当于过去的18。 那太好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我都觉得每天早上起来没有办法面对镜子里的自己。 对，感觉自己还是很年轻。 二飞，你那是哪个岛？你回来告诉我呗。 啊，行， 我也要去， 我也待会儿去。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得私密的说，因为我不想让他被。就是 啊，被更多人发现。 明白， 是这样。 哎，通常一个歌手呢，我们会有这样复杂的心态。他很小众的时候，既希望他红，又不希望他红。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理想后花园又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可能在一个小众的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但是又觉得把他推到大众面前的话，会觉得说，哎，有一点不舍得，有一种我的璞玉被你发现了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他们我们自己本身来说还是红很好， 自己想红是吧？ 嗯，对。 啊，这一首28岁是来自队长二飞的创作，他还讲了哈，在一个岛上，其实激发了自己的这样一种想法。可能做乐队的人、做音乐的人都会天生敏感一些，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激起自己创作的欲望。 对，其实你可以听到前边的部分是比较阴暗一点的，然后但是到高潮这部分，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开心的一个感觉。 嗯，就好像经过那段这个压抑的经历之后，有一种找到光明、找到方向的感觉。 对， 最终爆发了。其实我觉得最后那一段，突然感觉很有点像那个许巍的歌曲，就是去年高晓松刚帮许巍重新编曲的那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首歌曲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其实我觉得编曲是蛮像的。然后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呢，看到的是摇滚乐队理想后花园来宣传他们的全新作品。除此之外呢，今天他们还是带着福利来的， 哎， 马上有一场专场演出了，对不对？跟大家宣传一下。 对，因为就是在我们今年年底会有一个全国的巡演，然后第一站呢就在北京，然后北京的月空间，就在北京桥的月空间有一个北京专场，对，然后希望更多朋友能来现场。 是，那现在大家呢可以通过火星直播哈，大家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了，就是打开你的手机，找到唱吧，在右下角的发现那一栏当中点进去，就有一个直播，我们是正在热门上，找到活力982，点进来。感谢老朋友软绵绵清新酱给我们报了12个你最萌，然后今天的参与互动以及和我们的理想后花园互动，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哈，难为一下他们，哎，如果让他们觉得印象深刻的话，送2张票给他们。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说出理想后花园的代表作品啊，就有机会获得就是二飞刚刚提到的他们8月19号在北京的专场演出的这个门票啊。 其实我们都已经在放水了，现在放的就是代表作品。 对， 所以听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吧。时间关系呢，留给大家的时间很有限了哈，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今天理想后花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分享他们的新专辑《大气压》当中的歌曲，而且还非常有诚意的带来了自己还没有上线的 MV 的片段。 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首发。 这个因为还没有上线，所以我们只能播部分。这是张冲的刚刚的那个作品，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 对， 是我们可以先欣赏一小段，然后看看这个 MV 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是的，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来自理想后花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他们的全新作品《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 MV 的一个片段哈。嗯、刚刚呢，这个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青青酱来到我们的新直播间说：“哇哦，直播间好炫酷啊！” 对， 今天是可以看到我们全新启用的挑战新歌声的这个背景。 对，而且刚才送的礼物，你说是十二个人说了，人不止十二个。 啊、哦，不止十二，最后又爆了多少个？ 这我都没数，数不过来。 我就是这种看礼物瞬间眼神会不一样的人。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理想后花园刷礼物，说不定就会被他们选中，获得我们今天理想后花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也是这一次8月19号理想后花园北京专场演出的门票。 对。 那看完了刚刚的这一支 MV 哈，这个 MV 是你们自己创意的，还是有专门的团队在帮你们去做拍摄？ 的那个唱片推广约，然后是给了泰和麦田这块，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帮我们去做的这个 MV、嗯、然后而且这个做 MV 这还是我们特别渊源特别深的一个， 之前跟我们合作过， 讲 对，然后司徒俊文，对， 徒俊文 也是很不错的音乐人， 之前我们在北京的那去年在北京的专场，然后那个开场的有一个小片花是他帮我们做的，对、 嗯、 对，但是当时不怎么认识，然后这次正好一聊起来，然后 还是他 。 哎，我们都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一起在人大儒论讲堂见面的时候还不怎么认识，现在坐在一个台子上， 对， 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的音乐哈。其实，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呢，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唱吧上的直播平台也需要大家的关注。 哎，大家可以啊搜索唱吧啊，在唱吧里呢，然后点击发现，在发现的啊第二了。就是视频直播，大家就可以 在热门当中、 哎、在热门当中哎，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欢迎关注我们，分享我们的节目。今天再次跟大家啊来说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理想后花园乐队， 是的、 啊、他们的新专辑的作品， 是今天理想后花园来了之后、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数真的比往常都要多一些， 嗯， 而且分享非常感谢啊，火星现场也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哎、 那其实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特别知道像你们就是算是音乐为主业了，然后每一天演出，我们可能会看到你们是在台上光芒万丈的那一刻，然后抱着吉他、贝斯啊、鼓，我特别喜欢鼓手，你知道，咣咣咣，就是敲的感觉、嗯、特别带劲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我们就特别想知道那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但是又很囧、很囧的事儿。 囧的事儿是吗？囧的事儿那太多了。 哎，不一定是囧事儿啊，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吧。 最难忘， 二飞先来吧。 其实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巡演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从就当天晚上坐飞机，然后从云南赶到南京一个郊区来过来看演出、哦。然后呢，因为我们演完出，我们走到门口，我看他一直在打车，然后 打不着。 对，我说你去哪儿了、啊？他说我要回云南，我说你刚看完演出回云南、嗯、就是他坐了飞机看一眼，看个差不多也就40分钟演出，然后又坐飞机回云南、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挺感动的， 这是真爱、嗯、你们的音乐可能对他来讲就像你的那个小岛一样，他觉得来40分钟是一场治愈， 嗯，可能是， 对，或者姑娘可能也28了， 是姑娘吗？ 不是，是个男的， 是 小伙子28了， 小伙子对、 啊、是。那张冲呢？ 然后我的这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断弦， 然后 在演出的 就有一段时间特别奇怪，就是每一场都断，然后我觉得特别邪门，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弦我也换了，琴我也维护了，然后就是老断，然后以至于最后我练的就是这一首歌中间断弦了，然后我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备用琴换上。 啊， 对， 这个怎么做？ 就是因为断的这个次数太多了，老需要你去处理，对，已经练出来了，对吧？ 就跟我们直播的时候，动不动音乐没了，哎，怎么办？面无表情，手底下各种手忙脚乱。 啊，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张冲可以写一个理想后花园版的断了的弦， 断了的弦。 断了的弦。是，那雪川呢？我的经历 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2011年，我记得特别清楚，2011年10月份正好是赶上那个黄金周，就那个旅游黄金周嘛，然后 人特别多， 对，去镇江演出，然后回来的时候买不着，我是跟他们 车票， 是当天就买着票了是吧？ 对， 我是没买到票，然后第二天回来的，第二天我是直接还没有票，然后去南京，先去从镇江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买的票，然后买上一个就是那个站票，几今天 那个慢 票 是吧？ 对，四个字的，四个数字的那个车，幺几几几， 绿皮 火车， 没有 绿皮火车。 一般我们都会有 Z 字头的是直达 ，D 的话是动车，什么都没有的那是林克，就基本上就属于慢到不能，每站都停。 对，然后就是，然后一进去以后就是人挤人，然后 后来查那个时间是19个小时到北京， 天哪！ 我们就人挤人那么站着，就相当于你已经被卡到那儿，就你这 这是真正的摩肩接踵。 对，你要对 那你有在没办法，因为实在太挤了，也没办法现场把吉他抱出来给他来一段。 对，就只能你已经固定在那儿了，然后我们就这个姿势，你想去个那个洗手间，你得就是且去很长时间， 挤半天。 对，然后再挤回来还跟那站着。站着，然后这么个姿势，就是维持了19个小时。 是我们之前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云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肉橘子王云峰、 啊， 他也讲过有一次的时候，他是坐火车回湖南，那年正好赶上暴雪，就堵路上了、但是又没有带钱，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带琴， 卖唱， 但是。正好车厢里有个弹中阮的女孩，她觉得吉他跟中阮是相通，就抱着中阮卖唱，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很多的人的鼓励和好评，然后也给了她就是回去的这个路费、所以我觉得有一技之长真的还蛮棒的。这就特别想问问于晨了，今天咱们的这个鼓手啊一直非常的沉默，但其实每一次我看摇滚现场的时候，最喜欢就鼓手，就每次敲咚咚咚，特别是最后大家都意犹未尽喊 uncle 的时候，你来带节奏怎么样？感受做鼓手感受怎么样？ 爽呀、 就是两个字唬我了，爽啊。是，那在演出过程中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吗？ 极个别的事儿，打错了， 好吧。 打错了，那下面能听出来吗？ 有，印象深的时候，就是有一回演出，在那个野狗，也因为实在太累，休息好，这个精神那个集中力就是，怎么都集中不好，错了，对。 那错了之后，哥几个会帮忙给圆吗？ 对，圆个场， 就是自己就整回来了， 自己来了啊， 对。 那最近因为这个演出马上就要来了嘛，是不是也在哥几个也在这个时间都是排练？ 对，今天我们就是排完练过来的。 哎呦，过了， 日程很紧哈、接下来也是有演出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但这首歌其实也算是非常有故事的哈，也符合我们最后的一个板块， 有故事的 好 同 学。我们省点时间，片花就不放了，给你们放歌，但是也想让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其实当时问了理想后花园最有意义的一首歌。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四个来说最有意义的就是这首我们作为开场曲的叫瓦井，就是 intro。 对，然后他就是我，因为我们三个人就是在京南房山那块去住，对，然后其实那些名字我们念的每个名字跟我们包括我们做音乐我们未来成长都是有关系的一些地名，对，然后我们其实想把它说，然后最后一句我们就是一起喊了一句瓦井，然后我们就生活在瓦井，对。 是有听说过你们好像还自己有一个内部的小游戏，就是报房山的站名。 对 就谁一般会赢？都能报。 他这个其实就是开玩笑的说是报站名，实际上他就是这些地名全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附近的我们家住的附近的这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地名。 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些地名其实特别美， 特别美。他可能这个名字叫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叫。 是，都是很有历史的哈。时间关系呢，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后花园这一次新专辑《大气压》当中的 intro 的歌曲《瓦井》。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理想后花园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当中，挑战新歌声当中做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们的全新专辑，谢谢， 谢谢 你们， 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